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事，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相声泰斗，曾就读于天津汇文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家境不好辍学说相声，到他临去世的时候啊，已经从艺80周年了，可以称得上从艺最长的演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夸住宅。夸住宅是一段传统相声中的贯口活，和相声按八扇有一定相似之处，其中有大篇幅的形容过去住宅装饰布置的段落，尤其是结果一段连续说出众多名表的名称，表演起来有一定难度，而马三立却表演得十分自如。下边咱们就来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夸住宅。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做了删减，请听众谅解。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对，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是啊，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对 啊，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 嗯， 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 嗯， 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对 啊，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 哎， 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对，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有人还管我叫马大学问。 啊， 哪有学问？ 对，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 嗯， 享受高知待遇， 嗯， 不害臊， 嗯， 什么高知啊， 嗯， 哪有知识？ 哎， 我比你啊， 嗯， 我差得多远 啊？ 我甭说就比他们这个啊中青年演员了。 那您是客气。 怎么客气啊？ 哎， 你大学毕业。 谁啊？ 我呢，初中水平。 那您这， 嗯。 我不是大学毕业。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 嗯嗯， 咱哎， 您 别客气。 嗯，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不是， 大专。 哦， 夜大。 不是， 夜二。夜浪，夜浪吗？啊， 没事，我来个夜浪二。 夜二，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啊，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你现在疼吗？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你听听， 老哥仨就一眼睛，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了吗？ 你没说啊。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 老哥仨就你这一个眼珠子一样。 那他临别比这眼珠子， 你母亲更疼你了。 哎，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啊， 吃的几岁？想想， 我记得4岁。 你算算吧。 对。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那 身体这么健康？ 嗯， 小时候还胖 啊， 吃奶吃的4岁 啊。 你母亲奶好啊？ 奶好， 因为你吃奶 啊。 你算算那营养，那花那钱。 你先等等 啊，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这个 奶吧，俩一边平， 一边高，对对， 哎， 对，你算算，因为你呀、吃奶 啊， 嚯， 这是一窝，这是， 我这怎么样？ 一边俩， 我们家长了， 一边俩， 哎， 一边几个？ 一边俩， 啊。 一边一个， 一边一个，一边仨。 嗯，不，我记得有一段一边仨。 对，他们刚说完， 啊、 那叫站门。 那不是这边，不是这边啊，那叫站门。一边一个，你母亲奶好， 好，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起，奶足啊， 足、 多呀。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身体好， 吃不了胀的难受，挤呀、 哎，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嗯，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买书去送， 这是牛奶啊！感谢。 后来呀、后来就要钱了。 胡搞吧，胡搞， 有来的。后来就要钱了。 要钱呢？多的也不要钱。 不要钱，后来还 是。 后来没要钱。 别后来了。哪儿的是牛啊？ 就这么比方。 比 这拉这么点， 这叫什么点？ 牛奶点， 牛奶点没听说 啊？ 就是身体好，奶多。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要不趁钱儿，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对呀， 啊， 你知道， 你爸有外号 叫什么？叫什么？ 王半街， 半街？ 哎， 怎么个王半街？ 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啊？啊，对。 就别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地， 一个占半趟街。 那住宅好家伙，我可不捧啊！ 哎哎， 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哎哎，对， 讲究住房子， 哎， 讲究， 哎， 那排场，比不了。 那是 古色古香， 对， 老房子 啊， 讲究。 哎， 呵， 您给说说， 门口有一片槐树 啊，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音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这是三国铜雀台。 哎，白喜欢了， 哎， 往三国铜雀台 上。我拿这做比方，曹操修的铜雀台 啊， 怎么样？ 好啊， 好挖呀，比你们家呀 啊， 连你们家电座都不如， 电座都不如， 没你们家电座高。 我们家电座好， 王家大电座 是吧？ 哎， 您给说说， 殿宇重重，高阶银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起，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惊奇，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穗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环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腾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你别说了，都跑阿房宫去了。 秦始皇怎样？ 好，